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文女李秋婷拜见黄念恩太后。 哇，你咁样讲唔系好恭维喎，即系啲小说里边嘅太后有几多个好人咧，我都好难数到出嚟。尤其是我哋今日想讲嘅呢一本小说吓，遇见嘅呢个文学咧，都真系好大部嘅一个文学作品啊。讲紧嘅系《鹿鼎记》吓，咁你咁样去拜见我， 我完全沉醉咗喺呢个古装嘅世界入边 吓，唔知点样去回应添。今日嘅遇见文学啦，就系一部好长嘅小说吓。初初我哋谂住讲嘅时候咧，我都冇怀疑系咁长嘅。咁后来再去睇翻啲资料，我冇逐个字数啦，但系根据资料所讲咧，系140几万字咁。 系， 咁我哋都好耐冇试过咁样冲一次，要去重温翻140几万字。 有啲版本咧系有5本咁多嘅书，有啲系10几本嘅可以。 系啊，视乎你乜嘢版本啦。我以前睇嗰个就系5册本嘅吓，《鹿鼎记》就系1969年开始连载噶啦。咁其实佢当时喺报纸上连载咧，都连载咗成2年零11个月。差唔多3年嘅時間啊，咁呢個都可以説明到，即係一個武俠小説嘅全盛時期，就係大家好想每日打開報紙都會睇到一段佢自己中意嘅武俠小説，睇下佢中意嘅人物今日遇到啲咩經歷。咁所以咧，金庸嘅呢本《鹿鼎記》咧嚇，而家我哋睇翻140万字，好長嚇。咁但係我諗當年追看嘅人就一啲都唔覺得長嚇，而且咧係不知時日過咁樣啦，就係睇完咗金庸嘅作品咧，可謂家傳户曉啦。最近好似我聽我都有一個常設展嚇， 金庸館 係啦，就係金庸館咁去展出啲手稿啊，或者啲珍貴嘅版本嘅相關嘅物品。有時候諗翻啦嚇，我已經好耐都冇去睇呢個武俠小说或者是去 看，我是没看过的。 是你没看过 的。全靠遇见文学我才首次遇见金庸的作品。 啊，那你可能一开始遇见呢你就遇见一个几不平凡的一本武侠小说，就是被誉为是颠覆了很多武侠小说常规，没有大侠，没有出身高贵的一个男主角的，而且呢也都没有用情非常专一的这一种感情线的武侠小说。那就是《鹿鼎记》。但是呢，剛才讲到金庸小说，好多人都会觉得佢长篇係寫得好过中篇，中篇又寫得好过短篇咁样。 哦，竟然係咁样㗎。 係啊，咁所以你睇嘅呢一本第一本接咗嘅武侠小说呢，有人认为係金庸作品里面寫得最精妙嘅，亦都系佢封笔之作啦，即係最后一本嘅小说啦。因为佢就係有返咁上下嘅篇幅呢，俾佢寫出非常曲折离奇嘅清代嘅故事，咁就係一个妓院里面成长的小子韦小宝，还有他误打误撞之下认识的康熙，还有很多的重要的人物，譬如天地会、神龙教、等等的人物，非常曲折的故事就是可以在一个这么长的篇幅里面开展。 其实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跟我的遭遇差不多，大家可能都看过《鹿鼎记》，但是就并不是看金庸的原著，可能是接触过他的电视剧版本、电影的版本，甚至乎可能是广播剧的版本。我想问一下，其实今天听完我们今集的《遇见文学》之后，其实那个动力再去拿回金庸这一本的原著来看，那个契机在哪里呢？你认为？ 我认为就不需要将我们那个担子摆得那么重，即是要听完我们《遇见文学》即刻会看回140万字。我觉得今时今日都不是那么容易有这种魅力的。但是事实上，以前我记得在我小个的时候，即是还有那些租书铺的年代会租金庸的小说，或者现在长时期好像说公共图书馆的金庸小说都是很难借到的。那那个原因呢，或者动力呢，都是那些无处不在或者是非常强劲的武侠小说改编电视剧或者电影呢，是触发到大家去看回，即是很想看原著那个人物的精神面貌究竟是怎样的。那但是你说今天我们再去看呢，因为我刚才都讲过了，其实现在都比较少武侠片，有人说即是说有动作片、有打斗片、有古装片，但是将武术加埋所谓合义精神，即是说什么是 正義的事咧，應該做的事咧，嚇，即係講呢種俠道的片咧，係比較少。所以由一個影像去出發睇原著的心態，我覺得會比較少啲嘅。咁所以反過嚟咧，有一個比較教育啲嘅層面嚇，咁就係我最近好震撼地發覺咧，就喺我仔嘅中國語文教科書裏邊咧，有一課咧，原來咧就係節錄咗《射雕英雄傳》嚇，即係黃蓉救郭靖嘅其中一個片段嘅嚇，當年嚇我哋偷偷睇武俠小説要俾媽媽鬧嘅年代咧嚇，轉到去原來而家睇武俠小説咧係好乖，或者係咧提升語文嘅即係一個方法嚟嘅。咁所以而家嗰個心態就轉咗，就係有人會覺得睇翻金庸嘅作品咧係可以豐富係一個中國文化嘅知識啦，因為裏邊唔單止包括好多嘅歷史背景啊，或者係天文地理啊，甚至乎中國古典文學嘅常識啊元素都。会喺里边嘅，不过我亦都同意咧，曾经研究过武侠小说嘅陈平原教授啦吓，佢喺《千古文人侠客梦》呢本好多人谈论嘅学术书里边啦吓，佢又讲过，始终金庸咧唔系一本中国文化嘅教科书嚟嘅吓，即系而且佢里边亦都经历过好多嘅改编吓，佢系一个吸引人嘅武侠小说嚟，所以大家亦都唔应该将佢当系一个文化知识嘅书去完全相信咁去睇吓，佢始终系一个文学嘅手段咯。 咁今日我哋要介绍金庸嘅呢一部《鹿鼎记》咧，被誉为系佢嘅顶峰嘅作品啦。咁亦都打破咗传统我哋一般对于武侠小说嘅定义嘅构想啊。咁因为呢个主人公咧，韦小宝咧，佢系一个不学武术，甚至乎唔识武功嘅人嚟嘅。咁但系咧喺呢一个故事入边咧，就人人需要佢，比佢更加了不起嘅人咧，通通都需要佢。 是啊，这个真是很大的颠覆来的。如果相对于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很多人都做一个对比，就是说由第一部小说里面的陈家洛、红花会的总舵主、武功盖世、一表人才等等。然后去到最后一部就是这个扬州妓院出生的韦小宝，妈妈是韦春花，而他的爸爸呢没人知道是谁，连他妈妈都不是很知道是谁地方的人，所以咧就好似由一个总舵主去到一个难听啲讲，好似一个小杂种咁样嘅人物啦吓。呢个的确有好大嘅颠覆吓。咁而且头先我哋讲到武同侠嘅元素啦，始终你都要有一啲武功嘅元素。咁啊，韦小宝所谓嘅武功咧吓，就系成日都唔肯学吓，即系好多武功盖世嘅人啊，终于肯收佢为徒，佢都话你就想啊，我做咩要拜你？系啦，做咩要拜你做师傅咧？咁样咁，但系佢始终都有几件法宝嘅吓，即系佢嗰个削铁如泥嘅匕首啦吓，佢嗰件宝衣啦，喺敖拜屋企抄家得到嘅，即系刀枪不入嘅，令佢可以抵挡好多打斗嘅宝衣啦吓，咁同埋嗰个蒙汗药啦等等，咁佢都有好多呢啲元素啊，即系好似啲特别嘅物件吓，可以令佢消灾解难咁样。但系始终咧，虽然话佢颠覆咗武侠，但系我哋都会谂翻。其实武侠小说是咩一回事呢？即系点解人会鍾意睇武侠小说呢？有一个讲法呢，就係话佢係一个大人之童话，好似係成年人世界里面嘅童话。那个童话故事係在于呢，当现实嘅世界、政治环境啊，或者係嗰个官府呢，唔能够为你伸张正义嘅时候呢，人就好希望有人呢，如果个武功高强嘅人为我主持公道啊，警恶惩奸啊，咁就即係一个邪不能胜正的乌托邦，咁呢个大致上就是童话咁样嘅逻辑。咁喺《鹿鼎记》里边咧，虽然咧韦小宝系不学武术啦，出身唔系特别好，咁但系佢有一种嘅正义感啦吓，咁同埋佢都系凭良心做事啦，咁所以佢都系说明咗某一种嘅合义精神吓。咁喺成篇小说里边，佢最后都能够逢凶化吉咧吓，都系令人觉得咧非常之畅快嘅。 咁我哋呢都系时候要进入呢一部《鹿鼎记》喇喎。 係呀，头先讲到武同埋侠啦，武功佢就唔识啦，但係佢嘅侠义精神呢，喺佢出场嘅时候，扬州妓院里面救出呢一个茅十八嘅时候啦，得呢个十二三岁嘅韦小宝呢已经系见到㗎啦，咁就系救佢嘅时候呢，唔收佢嘅一个大嘅元宝嘅银元啦，咁而且呢佢同茅十八呢逃避两个贩卖私盐嘅盐枭 的追捕。咁而两个人呢将呢个重伤的茅十八同埋一个得十二三岁的韦小宝呢追到喺一个荒山野岭嘅时候呢，就有一个好惊险嘅情节啦，就係话有两个人呢希望返去通风报信，咁就去搵人一起去捉呢个武功好好嘅茅十八啦。咁茅十八因为身负重伤就唔可以去招架呢两个人。韦小宝呢就即刻心生一计，就係要救呢个茅大哥。究竟佢点样去救佢呢？我哋而家先听一个片段先啦。 那两人低声商议了几句，转身便奔。那人急跃而起，待要追赶，哀的一声复又坐倒。他重伤之余已无力追人。那小孩心道： 驴车已去，我们两人会发走远。这两人去通风报信，带队人马杀来，那好糟糕。 突然间放声大哭，叫道： 你怎么死了？死不得啊！你不能死啊！ 二名嫌嚣正自狂奔，忽听得小孩哭叫，一惊之下立时停步转身，只听得他大声哭叫： 你怎么死了？ 不由得又惊又喜。一人道： 这恶贼死了。 另一人道： 他受伤很重，挨不住了。这小鬼如此哭法，自然是死了。 远远望去，只见那人卷成一团，卧在地下。先一人道： 就算没死，也不用怕他了。咱们割了他脑袋回去，岂不是大功一件？ 另一人道： 妙极。 两人挺着单刀慢慢走近，只听那小孩压制在捶胸顿足，放声号啕，一面叫道： 老兄，你怎么忽然死了？那些犯尸嫌的追来，我怎抵挡得了？ 那二人大喜，奔跃而前。一人喝道： 恶贼死得正好！ 抓住了那小孩的背心，另一人便举刀往那人颈中砍去。突然间刀光一闪，一人脑袋飞去，抓住小孩之人自空自腹，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那人哈哈大笑，撑起身来。那小孩哭道： 哎哟，这位犯尸嫌的朋友怎么没了脑袋？你两位老人家去见了阎王，又有谁回去通风报信啊？这可不是糟了吗？ 说到最后忍不住大笑。 好啦，啱啱听完咧金庸嘅《鹿鼎记》嘅第二回入边嘅选段啊，其实我哋冇听到韦小宝呢三个字啊，因为咧喺呢个描述入边咧，佢都系用那小孩嚟形容嘅，而呢一个做法咧，都系金庸每到一个角色出场嘅时候，佢都会咁样处理嘅。 系啊，尤其是重要嘅人物啦吓，即系佢出场嘅时候咧，都唔会即刻报上名来系边个嘅吓。咁啊，呢个好似唔系好重要嘅那小孩，咁同埋嗰个那人咧吓，咁就系茅十八啦吓。咁喺呢度我哋睇到咧，就系有一个好幽默嘅片段啦，吓就系韦小宝就用佢好惊人嘅吓，即系细细个就有嘅才智啦，吓就系化险为夷吓，将呢个重伤嘅茅十八咧，唔单止救出，仲引出嗰两个人咧，即系行近佢嘅时候咧，就可以解决咗佢。咁而且咧，吓解决完之后咧，吓仲好似好搞笑咁样吓，就系用翻同样嘅句子咧，就话：哎呀，你哋已经冇咗头啦，咁点算咧？咁样啊，呢一段咧，我哋会睇到啦，其实都系韦小宝嘅机智啦，咁同埋佢应承咗茅十八，佢就唔会随便见到有危险， 见死不救， 系啦，有危难嘅时候咧就逃走。小说就系咁样开始，咁佢就跟住茅十八，然后一路辗转去到皇宫啦，咁然之后咧再误打误撞之下，由海公公，然后再认识康熙，咁然后咧开始佢第一个立咗嘅大功吓，就系捉呢个鳌拜，咁再。在皇宫里面因为找这个四十二章经，然后卷入几个较 教会啦吓，咁同埋反清复明嘅地下组织啦咁样吓，咁喺呢几个地下组织里边咧，佢都担任重要嘅角色吓，又会做咗人哋嘅乡主啦，亦都做咗神龙教嘅白龙师啦吓，咁再系康熙身边嘅系一个最信任吓，即系细细个就认识嘅一个朋友啦咁样，咁所以最后其实成本《鹿鼎记》除咗好多高潮起伏嘅吓，我哋睇住韦小宝点样次次都吉人事有天相啦吓，而且咧越嚟越去到最危险嘅权力中心之外咧，亦都系好快咁样咧铺垫咗一个好矛盾嘅问题吓，就系佢究竟应该点样自处啦吓，即系喺民族国家嘅层面，佢系汉人，佢点样面对一个满清嘅所谓鞑虏吓，曾经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嘅，即系呢一个咁嘅外族统治。咁呢个外族统治嘅君主就系少年康熙，咁佢呢个第一个要面对。咁其如即系话嗰啲所谓反清复明嘅组织，咁又系有因于佢嘅人啊、师傅啊、陈近南啊等等，咁佢又要去面对。咁再加上神龙教下里边好多嘅好复杂嘅权力嘅阴谋啊，佢又要去拆解。咁所以成本小说一路咧吓去发展嘅，唔单止系韦小宝个人嘅呢啲起跌嘅经历，亦都系一个人即系去面对个人嘅恩情啦吓，同埋呢一个民族国家嘅身份嘅抉择咧嘅一个矛盾。咁所以《鹿鼎记》都有人会从一个历史嘅索引或者系隐喻去睇啦吓，作者究竟系咪想讲紧吓，其实边个管治即系一个地方唔系太重要嘅，只要佢管治得好嘅话咧，外族人吓其实又如何咧咁样吓。咁所以如果喺一个殖民地嘅地方吓，即系我哋睇《鹿鼎记》吓，有人会觉得话系咪有一种咁样嘅特别嘅言外之音咧，咁样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即系我哋睇嘅呢个系一个清朝嘅故事啦吓，所以咧最后嘅《鹿鼎记》嘅结局嗰个身份问题咧，我觉得佢系用咗一个好轻松，亦都有少少反讽嘅手法去处理嘅吓，即系摆低晒呢啲嘅国仇家恨吓，咁啊呢个韦小宝就去咗一个叫通吃岛嘅地方咧，就避开晒呢啲包袱啊、情感啊嘅嘢咁样。最后咧，似乎系好似一个化解咁啊，就系、是、等康熙揾唔到佢啦吓，佢亦都唔使背叛任何人咁样嘅方法去结束。咁但系佢就加咗个少少嘅结尾嘅吓，咁就系佢有一次翻去扬州去探佢妈妈韦春花嘅时候咧，韦小宝就问过佢妈妈：究竟我阿爸系边个咁样？咁即系呢个我是谁？或者是我是哪里来的问题呢，就是讲到即是刚才我们讲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那他妈妈就说、欸、我以前很红的，我怎知道呢，就是我一日有很多的客人的，我不知道你的爸爸是哪个。那他说会不会有外国人的感觉，那然后他妈妈我那又不会，就是因为他中间即是都讲到有好些俄罗斯人等等，那他妈妈就不会这样。那他说但是呢汉满蒙回藏就是什么人都有的，甚至乎有一个回教人啦吓，咁啊汉人啊当然有啦，满人又有啦吓，仲有一个藏族人，即系呢个喇嘛咁样都有嘅咁样，咁然之后就完结啦吓，即系韦小宝其实所谓嘅反清复明吓，或者系以汉人要反满洲人咁样吓，呢一种嘅身份嘅追寻咧，其实对于佢嚟讲咧，喺个人层面上面咧，系已经系混为一体吓，即系唔系咁容易去分析得到。咁所以连主角嘅身份都系咁含糊嘅时候，其实我哋即系呢啲外在嘅身份嘅追寻，有时都系一啲外加嘅事物啦吓。咁所以令到《鹿鼎记》吓佢嗰个。我哋所谓武侠小说里面嘅国仇家恨啊吓，呢啲好似大是大非非常之明确嘅追求咧，系去到呢度最后系好似消解咗咁样吓，咁以一个好特别嘅唔知道自己生父系边个嘅主角人物咧，系去消解咗。咁呢个所以就系好多人觉得佢系反英雄啦，亦都反国族中心主义嘅吓，即系一部武侠小说咯。 嗯，头先你提到反清复明嗰一段咧，其实我啊谂翻。有好多人都有问过我嘅，就系、是、关于呢个韦小宝同埋呢个天地会嘅陈总台主陈近南嘅一段对话，就系咧，阿韦小宝就问佢咧，点解而家咧就国泰民安，我哋依然咧？都要反清复明咧咁样，但系咧陈近南咧佢嘅回应咧就系话反清复明咧系佢嘅毕生嘅志愿咁样。其实呢一段嘅意义喺边度咧？ 呢段就是即系我哋头先都会讲到吓，佢提出咗一个历史里边经常会出现嘅疑问啦，或者系佢好多时都会系咁噶啦，就系话佢征服嘅时候可能会经历好多暴力嘅手段，咁、但系佢管治嘅时候咧，有时佢亦都有好多怀柔嘅手段，令人会觉得啊，系咪当呢个物质条件好嘅时候，我哋可以放弃某一啲嘅原则咧？咁样，我谂呢个佢系提出咗一个问题啦吓，咁而喺书里边亦都由韦小宝个人嘅抉择咧，提出咗一个睇法吓。其实佢最后韦小宝都冇拣到嘅吓，即系佢都系逃避嘅方法咁样。不过我自己觉得咧，亦都唔可以一开始就觉得系话冇乜所谓啦，只要生活好咁就唔需要理会系民族耻辱啊，或者系之前嘅自己嘅民族身份啊咁样。其实《鹿鼎记》一开头佢就系讲点样去处理呢个文字狱啦，咁有好多嘅抄家嘅冤狱啦，好多读书人啊，好多嘅名遗民啦、啊、受到好残暴嘅对待。咁嗰个好凄凉嘅嗰个场景啦，即系未直接进入到武侠小说嘅内嘅第一章嘅时候咧，我觉得就系说明咗呢部书唔系完全冇观点吓，佢始终对呢个清文字狱嘅事件咧系有一个判断嘅吓。咁但系最后佢嘅收结就系去翻嗰个主角嘅出身嘅身份吓、即系我哋讲嘅满同埋汉吓，究竟系咪咁绝对？嘅咧咁啦，即系可能搞不好呢个韦小宝个阿爸系一个满洲人嚟嘅吓，咁所以佢呢个所谓嘅混血儿，咁佢又应该点样去处理咧？咁样我又唔想讲到佢话系五族共和咁样嘅一个最后嘅结论啦吓，咁但系佢系喺过程之中系为我哋带嚟好多嘅历史思考，而系一般类型小说里边咧，我哋系比较少去谂到一个具体嘅朝代或者系具体嘅一个政治抉择嘅问题嘅。 其实有好多人讨论到《鹿鼎记》嘅时候咧，都会喺度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呢一个系一个喜剧啊，定还是一个悲剧咧？因为如果从头先我哋最初所讲咧，就系所有好了不起嘅人都好需要呢一个不学无术嘅韦小宝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其实系一个悲剧嚟噶嘛。唔知道你又点睇咧？ 我谂佢有好多悲嘅元素嘅，即系人冇办法逃脱某一啲嘅责任啊、恩情啊，甚至乎有啲矛盾。咁呢个系金庸非常之善于描写吓，哪怕系韦小宝嘅一个咁豁达、咁八面玲珑嘅人咧吓，佢面对康熙同埋陈近南嘅时候咧，即系嗰种嘅困难，我哋都会感受到嘅。咁但系我觉得去到悲剧咧，可能个定义上有一个困难，就系韦小宝毕竟一个反英雄嘅人物吓、即系悲剧通常都是一些即性格悲劇而且即很惨的结局的人好像项羽啊这样即这种人物。韦小宝的结局呢就是他似乎找到一个出路，即可以安身或者是逃避或者隐逸这样。还有他也都有很多譬如他对于儿女之情的看法啦都是很轻松而且是好像 很多男人的想望啦七个老婆是 不是所以呢我都是觉得呢部小说可能隐藏住是有一些历史的悲情啦，即是你最后要接受一个历史的现实，但是我自己就觉得它是倾向喜剧多一点。 希望呢听完今集的遇见文学之后呢可以光复到这些武侠小说。我自己呢就觉得都挺好看的、初头呢个印象就会未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会不会很闷啊即是讲这些打打杀杀的东西。但是看的时候又其实都挺搞笑的，他有些情节或者有些对话，因为本身韦小宝都是一个挺风趣的人来的嘛。 是啊，即是有很多失落了的幽默啊风趣啦还有即是那个很通讯的即是有少少少文言色彩但是非常之流畅的打斗或者是感情的描写呢，有些人都认为现在今时今日看武侠小说呢已经是一个令我们中文好的捷径来的了，大家不妨又试一下啦。 好，今晚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下个星期日晚的八点半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这里介绍另外一位的文学作家，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